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这个是关于教会的治理，你心意在地上所设立你儿子的教会该有什么样的制度，权柄是出于哪里，这权柄又如何的施展？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与幸福也是息息相关的，的讯息的教导，也帮助我们思考，不是凭着己意，而是依靠你的圣灵，按照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来思考这些议题。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你们拿到教材会发现今天有一些蛮多一些 extra。curricular， 或者说在严格来说，在31章内容之外的一些资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这礼拜我通常大概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准备每次成人主义学的教材，但是这个教材居然花了我大概三天的时间，就是那个资料越读越多。然后在复习之前读的一些资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机会，让我们思考一下关于到底什么是任性。我们说新福应该是一个 confessional reform church， 任性的改革宗教会。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改革宗教会却没有任性标准，那应该是非常自我矛盾 oxymoronic。荒谬的事情。历史上的改革宗教会就是有其任性标准的教会，但是到底什么是任性？我们任性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任性标准？31章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们任性的标准？因为新敏信仰告白31章，其实在自从1640年代以来，不只是新敏信仰告白本身有许多不同的版本，31章不管是它有没有包含在某些版本之内，或者31章的内容经过很之后的重大的修改，就会让我们说，我们就会让我们必须思考，当一个教会或当一个信徒说我是任性新敏信仰告白的，或者我是任性新敏信仰标准，就是新敏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你到底任性什么？这个任性的内容是什么？就31章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思想，31章我到底是任性哪个版本哪个内容。 OK， so 我们手中的这个新译本，新译本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其实基本上应该就是所谓的Van Dixhorn 会称为 historical text， 也就是说是1646年先贤们完成之后，那些神学家他们完成之后交递给国会，英国国会审核的版本，也就是最原始起初最完整的版本。 OK，我们要记得西敏会议，这个会议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大公教会的会议，但是西敏会议它的本质不竟然是一个大公会议，这也关乎西敏信仰告白原来，或者西敏信条原来它的这份文件的本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也是蛮有趣的。 anyway，西敏会议它必须要向英国国会负责，所以我们手上的版本应该是1646年先贤们递给国会审核的版本，过了一年之后这个版本被退回西敏会议，国会要求先贤们必须提供 scripture proofs， 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引用经文。先贤们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是非常不愿意提供 scripture proofs，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归纳所有圣经教导所归纳出来的信仰准则， 所以他们是有一点不太愿意提供了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些所谓的引用经文，也没有多加解释。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这些是一个基本的架构，这个经文不见得就是一对一的，你可以完全，我们自己读的时候 也大概知道，就是不是一对一的完全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他们引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跟他们在这里所讲的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明白，之前也解释过，就是这些经文有点像是 signpost， 也就是路标，这个路标背后所指向的是整个一大库存的所有历史上的解经基础。他们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为什么，譬如说我们在此关于成圣的教义，关于称义的教义，为什么我们会引用这些经文，为什么这些经文我们觉得是指标性的，你就去看这些经文背后的解经历史。 anyway， 好，所以1947年这个版本被退回来，然后他们再交回给国会。接着在1647年，接着在1648年，国会才正式的通过和认证 passed and approved 西敏信仰告白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它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 Articl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或者 Articles of Religion， 1648年的，在教材上面有。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我们手中的西敏信仰告白，这个也是唯一通过英国国会认证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很有趣的是，没有20章4，就是关于基督徒良心自由，政府如何可以介入基督徒良心自由的那一段，也没有24:4-6关于离婚的那一段，也没有30章没有教会惩戒，也没有31章教会会议。 So 严格来说，如果有人说我是任性西敏信仰告白，而西敏信仰告白原来本身是英国国会 commission 任命先贤们所制定的文件，那么严格来说，真正通过当初任命的那个国会所认可的版本是没有30章和31章的。 OK， 这个版本后来也成为约翰欧文他们制定 Savoy 沙威信仰告白1658年信仰告白的版本。所以沙威信仰告白，如果你去看的话，它也没有30章，也没有31章。OK， 但是1646年的原始的那个版本却被英格兰的长老教会，英格兰的国家教会所采纳，成为他们的信仰告白。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信仰告白之后，在历史上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有做不同的修订。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个1788年在美国 Philadelphia 费城长老会所修订的版本。这个版本如果你去读注释书，尤其是譬如说 Charles Hodge 这些美国的神学家，他们后来注释西敏信仰告白，然后你读的时候，你会譬如说这礼拜我在读Charles Hodge 他的注释，他是我使用的注释作者之一，我在读31章，我忽然发觉他讲的东西和我手上的和之前 Robert Shaw 或者其他比他更早之前他们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用的版本是1788年美国长老会的修订版本。这个修订版本在31章，尤其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和我们手上的这个所谓的原始或历史版本非常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在哪里？特别是关于政府或者民事政权 Civil Magistrate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不一样。这个其实跟我们也是有关系，因为我在想，你们如果各位在读我们手中的西敏信仰告白这个新译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心中会纳闷，尤其是当他们讨论到政府的权柄，尤其是政府是如何在不同情况之下可以涉入跟教会，似乎他们完全没有我们现在有的这种政教分离的概念。 然后政府似乎可以很大程度的介入教会。这个我想如果说我们任性新民信仰告白，我们也很难接受这一点。 OK， 这个是1788年长老会，他们美国长老会他们有另外一个修订版本，这个也是后来OPC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美国的一个我个人会比较认同的正统长老会教会所采用的版本。 OK， anyway， 所以知道这个很 bare bone 很基本的历史背景，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任性一个信仰文件的时候，信仰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责任要确认其信仰内容。 OK， 一个神学院如果他说他是任性这个信仰标准，他应该要知道他任性的标准是如何，因为他的实践，他的裁决一些信仰和生活上的问题，一个教会要裁决他信仰和生活上的问题，就要知道这个他的信仰标准到底是在说什么。他不能够只像很多教会，如果你去看他的网站，他会说我们采用历史改革中信仰标准，包括新民信仰告白和比利时和多特和海德堡，而不认知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新民信仰告白和欧陆的那三大信仰告白中间的细节会有冲突的。所以当你说你都任性全部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是在宣告你没有仔细读它的内容。同样的，我们说因为我们之后的建议是我们会采取新民信仰告白做我们新民信仰准则做我们的信仰标准，还有 Savoy 的教会治理制度作为我们的教会治理原则。所以每一位新福的会员，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都应该有责任来知道我们到底任性到底是什么，任性的内容是什么。任性 confession 其实也并非盲目的照单全收，不是所谓的像罗马天主教那种 implicit faith， 就是教会说了就算，反正我就信，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是罗马天主教的概念。 OK， 但是也必须明白，如果我们不照单全收，要我们的理由是什么。譬如说今天我们会讨论的，很明显的我们不会照单全收新民信仰告白历史版本的第31章全部的内容。如果你读过一次你就知道为什么。 OK， 关于这些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参考我列出一些书籍。对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其实就是那个 Savoy Savoy Declaration of Faith and Order，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我之前好像也有在族群上 po 了，然后其中有一部分都有，尤其是教会治理或者教会设立和治理原则那个部分都有中文的翻译在上面。好像我这礼拜也有在我们会员族群里面 po 上去，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好，关于历史背景，这不是特别是31章历史背景，而是当我们说任性标准的这个历史背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我想问说，那时候在1648年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修正的信条里面会少了那几个部分？ 你其实可以看到20.4跟政府治理那个是蛮敏感的。OK。24.4-6那是关于离婚的，那个之前我们有讲解，你可以回去再听。就是在原来原始版本里面，就是因为以前有个英国国王为了要离婚所做出的一些理由等等，所以那个后来没有被采纳。30、31章我们今天会讨论，基本上国会的态度，据我现在所领受的，应该是认为说关于教会的如何治理不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需要包括进去的。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面的基础，但是真正的基础是为什么不要，因为会引发太多的争议，尤其在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之下，你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写得太详细太死，虽然这个其实已经写得很松了，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说他一定是长老会的制度或者公理会的制度，或者他一定说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的教会 的态度一定是如何，但是基本上是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国会他们不愿意去碰这个，所以他们命令先贤们把这个拿出来。 OK， 好， 那其实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1788年美国长老会的修订， 不是我们现在是历史版本，就是最原先的1646年的，对，最原先给英国国会审核的那个版本。 OK OK， 所以哦、oh, yeah by the way， 所以譬如说 Daniel for example，你问他说他任性西敏信仰告白，然后如果我们就说我们也任性西敏信仰告白，可是如果没有仔细思想，其实我们任性内容会不一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任性版本会是1788年的版本，你懂我？所以 anyway 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我这礼拜有写信，他说哦耶、yeah, 我还没有仔细去读每个版本不一样，他说他没有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anyway 好，关于这个还没有其他问题。 你刚才说 Savoy 版本教会惩戒那一章有没有放进去？你等一下会解释这一块吗？ 教会惩戒 三十章一关，还是我听错？你说 Savoy 版本也没有30、31 章？哦，就是48年的版本都没有，他们把30、31章。那后来 Savoy。就是公理会先贤们他们制定 Savoy Declaration 参考的版本是48年的版本，而48年的版本是没有30章31章。那为什么没有？我刚刚稍微解释了，就是跟那个跟庭方稍微解释。 OK Goodwin Thomas Goodwin 和 Owen 他们比较直接说的就是他们不认为教会该如何治理是信仰fundamental 的一部分。这个是在他们有另外一个文件，就是那个教会治理制度或教会治理原则。OK，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是西敏信仰告白啊。等一下我会提到 ，Anyway， 等一下我会再提到。好，31:1我们先1-2:1:2，我附上了这个就是美国的版本和原始的版本差别非常非常大。OK。美国的版本是没有第二条了，就是第一条。第一条等于说把第一原始的第一和第二条都容纳进去。然后当然 Savoy 是没有第三十一章，但是他们有附加的一个文件，就是所谓的教会治理或者教会教会治理原则。OK， 其中的这个这份文件我之前有附到我们的族群上面，跟这个有关系的。是在第25条、第26条、第27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看那个教义。But anyway， so 我们先从这个先大约看一下30:1和2到底在讲什么。不管是 Senate 所谓的区会或者总会，还是 Council， 我把它翻译成大公会议。OK， 目的都是为了要有两个目的，为了 Governance 或者 Government。和 edification 教会的治理和教会的造就。 OK， 我个人会觉得教会的治理比较像是就是说它的制度它的如何运作，教会的造就比较是关乎属灵的，尤其是跟教会惩戒那个权柄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的钥匙有关系。但是 anyway 是治理和造就教会，而谁能够召开或者主导这些教会的会议？有趣的在这边，因为1646年我们手中的这个原始历史版本和1788年的西敏信仰告白美国修订版本，然后你再看1658年的 Savoy 的版本，或者不要说版本好了，因为它是那份文件，谁能够召开，谁能够主导教会会议？我们就先不要管 Savoy 沙威信仰告白公理会的，我们就看1646年和1788年的。1788年的我有附在那个教材上面，也有中文翻译。所以谁能够召开或主导教会会议？ 第二条30.31.2。我们先看我们手中的这历史版本，谁可以？ 政府 Civil Magistrate， 嘿，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召开，政府官员召集 Church Officers 教会的官员来召开这些会议，不管是大公会议还是区会还是 Senate 还是 Council， 是由政府官员召开的，很有趣。 Would you subscribe to this？你会任性这个吗 ？I doubt it 我怀疑我们会任性这个，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This 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任性西敏信仰告白 OK，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会有所谓的 exception， 在此我们持例外的不同意的立场 OK，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制定出这个。跟我们的历史背景跟我们的政治背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OK， 1788年他们说什么，谁可以召开教会会议？教会监督或者治理人或者牧者 right， 非常非常不一样。原始的版本1646年 primary最主要的那个召开会议的人是教会的官员，只有当教会的官员很明显的不是教会官员，政府的官员，对不起，原始的版本是政府的官员可以召开教会会议，只有当政府的官员是教会的敌人的时候，教会的官员才召开会议，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很有趣，这当然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1788年，政府官员在这里就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教会的会议是由教会的官员们所召开的。OK， 好，谁能够参与会议？这上面也有差别。So。31.2，你看我们的是政府的官员可以合法的召集牧长和其他适当人选 ，other fit persons， 谁是其他适当人选？思想西敏信仰会议的西敏会议的背景，当时参与西敏会议的人，除了有112位吗？忘记了几位神学家教会的。Officer 好了，长老牧者们，还有谁？还有8位从苏格兰来观摩和提供意见的 Commissioner， 他们是没有投票权，可是他们非常有影响力。People like Gillespie, Rutherford 这些人，还有谁？这还有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所谓适当的人选？国会议员，英国的国会议员、上议员和下议员。So， 在原来的信仰告白，这些人政府的官员是可以参与这个。到了1788年以后，没有这个所谓的 fit person 了，全部把它排除掉。参与的人只有教会的官员。OK， 那这个会议到底是讲什么？就是当他们召开这个会议 ，a senate of ministers， 这个 senate。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是，譬如说是总会。现在在路德宗里面用的比较多。我不太知道在改革宗里面我们有用这个字吗？现在不过 ，anyway， 这个字在 31.2 的里面的这个 Senate 的召开，通常是在讲一个总会或者区会。以改革宗的制度来讲，可能平行的，而比较，所以这个。是比较是常态性的东西 ，OK。那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有一些大公会议，而这些大公会议的确也是一些政治统治者召开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大公会议所归纳出来的，譬如说我们在礼拜天会念的那个，我们认为是符合圣经的，也的确是所有教会都应该大公任性的承认我们的信仰内容 ，OK。所以这个会议到底是？所以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呢， 还是因为教会之中有需要而召开。Okay. 这个会议的权柄到底是出于何处？权柄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身就有基督所赋予的权柄吗？还是这个会议的权柄是来自于各个参与者的，基督赋予各个参与者，也就是说他们身为教会 officer 的权柄？这个跟我们上礼拜谈到，就是说教会 officer 他们的权柄在哪里可以实行？是否只有在个别呼召他们做牧者的那个教会，还是有更多可以延伸在这个教会之上或者之外？ OK， 31.2 似乎我自己读没有很精准的讲出来，我想他们也不要讲，讲多了会惹麻烦，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OK， 这也顺便一提，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长老会是采用新敏信仰告白作为他们的信仰标准，但是新敏信仰告白本身并不是一定就是一个长老会的文件。 OK， 这个你读这个带，其他的教会的制度也可以采用这个信仰告白。好，关于31.1和2，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在这边有附上岔题，岔题就是不是直接讨论我们今天新敏信仰告白的内容，但是有关的心服的韧性，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到底是韧性哪一个信仰标准，在哪里又持有刚刚所说的 exception， 就是我们不同意的地方。而按照我们好的，按照我们的良心，如果我们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不同意，然后要公开的说不同意，为什么，理由在哪里。 OK，也就是说韧性这个东西 confession 这个东西必然是处境化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照单全收当时17世纪英国内战背景、历史背景、政治背景之下的产物，照单全收拿来做心服如今21世纪在台湾的信仰告白，而没有持例外的态度或 exception。Okay. 当我们说这个也是，当我们说我们会 propose 在9月初，希望就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案子，就是新福的信仰标准是西敏信仰标准。这是一个比较一个特有的名词或技术性的名词 ,Westminster Standards, 这通常是指或者不是通常，这就是指什么。要理信仰告白就是我们上课的这个，然后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OK， 这个就是所谓的西敏信仰标准，不包括所谓的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文件。其他一些附加文件通常不认为是西敏信仰标准。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是长老会，你仍然可以任性西敏信仰标准。因为其他的附加文件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其他，譬如说长老会治理制度或者教会敬拜守则，那个是就是很明显的是长老会的产物。但是那个是如果你是长老会的话，你可以说哦，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文件。但是我们新福按照新福目前的处境和台湾目前的状况，其实并没有一个加入真正改革中长老会的条件，因此我们教会治理制度我们采用的是我也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学习，就是另外一份文件，就是 Savoy 公理会的文件。 OK， 好，所以我们的信仰标准如果说是西敏信仰标准的话，就是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你注意我提出这个是特别只有在信仰告白里面才有稍微摸到，譬如说在23章、在30章、在31章有稍微提到教会治理和教会制度的 东西 ，ecclesiology 教会论和 polity 教会制度、教会治理上面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完全没有。这个也就是回到廷芳或者宜兴刚刚问的，为什么 Savoy 的先贤们他们没有把这个提进去，或者国会他们没有把这个，他们把这个30和31章提出去，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信徒的那个需要性的真理和需要守的原则 ，OK， 不需要教会的治理制度等等，教会论等等，不需要涵盖在这里面 ，OK， 好，所以我刚刚提到西敏的长老会先贤们有制定其他的文件来论述他们的教会制度，就是譬如说 The Form of Presbyterian Church Government， 长老教会治理模式。Van Dixhorn 就是之前来台湾上课，就是他是研究西敏文件的泰斗应该中文这样讲没错，就是权威。他特别指出，相较于公理会的当时公理会的先贤们，长老会的先贤们回避讨论教会论。Ecclesiology， 而着重于教会的治理制度。简单的讲，就是他们不太去讲那个背后的，譬如说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的到底彼得到底是代表谁？那个钥匙的全能谁有这个全能，或者谁有不同的全能？他们不太去讨论那些东西，但是他们比较在乎的是教会的全能如何在教会之中 exercise， 这就是关乎 authority。教会的权柄要如何 exercise， right， OK， 也就是说他们讨论的重点自然就是落在长老或教会 officer， 教会官员如何施展天国权柄的 authority， 而不多论会众拥有或是否拥有天国钥匙的权能，是否拥有 power。 他们也不会全然否认，大部分的长老会的先贤们不会全然否认说会众会有 power， 但是不多讨论。OK， 他们所关心的，在当时的历史政治历史背景之下，他们必须要不断的挣扎或者衡量的，就是如何在 orthodoxy 信仰正统和良心自由，或者所谓 liberty of tender consciences。这个之间拿到平衡点，或者我们就是说如何维持宗教信仰的纯正和正统，和也维持宗教信仰的自由。当我们说宗教信仰自由，对十七世纪先贤们来讲，不是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在某些信仰的上面上，你是有自由容许人持有不同的意见和实践，如何敬拜、敬拜的方式、教会的治理制度等等，要在 orthodoxy 和liberty of conscience 上面拿到平衡点，这个是他们必须要思考的。我们比较不容因为现在政教分离的非常的清楚。OK， 你没有办法强迫某一个人去执行你在这个上面认为说这个是 orthodoxy，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在某些程度来说是一个 moot question， 就是说，是的，我们要维持。信仰的正统，但是我们根本无法执行维持信仰正统，你听懂我的意思？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实际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自由和正统之间要拿到一个平衡点。 OK， 好，这边我有提到，就是关于 Savoy 信仰告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采用 WCF， 或者我们采用 WCF 31章这边，我们在此的任性必然是处境化的任性。处境化就是说，认知我们现在不是在17世纪英国内战中的英国，我们现在是在台湾，而且 我们不能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社会的台湾，因为台湾的处境虽然是西方化社会，虽然也是在二十一世纪，但是台湾基督教教会的处境和譬如说在美国或在欧洲的处境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自己都切身有经历这个改革中长老会选项有吗？这是一个 valid question， 在台湾你必须要问。So， 如果我们任性的话，也必然是处境化的任性。我们就必须效法皮利亚人，检视是或不是。譬如说，在31章 ，OK， 我们的思考模式至少要强于。都是你说的，我又说不过你，我哪懂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听不懂哎，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我又不懂那种不是逻辑的逻辑，那对心腹来说，弟兄姐妹都不够好。对我来说，那个字就代表一个人心智关闭，他无法或不愿意学习。而且我会觉得，如果我花时间教导的话，你们就有责任花时间学习。而学习不是找另外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牧师、找另外一个老师为自己的立场背书， OK， 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使用基督耶稣我们的主赐给你的属灵分辨能力，做 Bereans 皮利亚人。回去看这是或不是 ，OK。好，关于31.1和2，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廷芳，我听不到，你在说没有没有 ？OK， 好，今天讨论内容是比较技术性一点，或者历史背景比较多一点。OK， 那我们继续看31.3。主要讨论是教会会议的职分和权柄。这边特别有提到一个字，新译本的翻译没有完全翻译出来。他说，教会会议的职权包括从教牧的角度来决定。原文是 ministerial， 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字 ministerial， minister 仆人或者执行某个人的执行性的仆人性的或者服侍性的，不是那个教牧的角度。这边是在讲什么？这个字的用意是什么？这当你我们之前有讲到说 church officer。教会官员的职权不是出于他们本身我说了就算的职权，他们的职权或者权柄是 ministerial 和 declarative。 ministerial 就是认知他是在执行一个职分，不是他自己的职分，是有一位所托付他或任命他委托他的 commission 他的职分 appoint 他的职分，就是一个守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 minister of Christ， 因为他是 Christ appointed。 他的如果他有任何的权柄，那个权柄是 ministerial， 是执行基督所托付他的权柄的权柄，不是他自己的权柄。另外一个 declarative 就之前有出现，就是他是宣告基督的旨意，不是宣告他自己的旨意。 OK， 在这边讲的也是，如果教会的会议有其权柄的话，它是执行性的服侍，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权柄，所以它是在执行基督的旨意。OK， 就是基督的仆人执行基督所赋予的权柄，不是他本身既有的权柄。他们是按照基督的旨意和指定执行其职分。那这个教会有三个功用在这边断定信仰上的争论，譬如信仰上争论什么？基督人性是受造的。OK， 这个应该是可以断定的。如果你说你是长老会的话，或者你应该可以断定这个。然后严格就是这是一个最基本信仰上面，如果你否认这个，你就变成异端了。非常简单的，按照之前大公会议所归纳出来的教导，先贤们的教导，圣经的教导。OK， 信仰上的争论或者良心上的争议，什么是 cases of conscience？ 譬如 我自己会认为，譬如说信徒是不能与非信徒结婚的。OK， 这是关于一个信徒的良心。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 conscience， 这个争议上面你必须做出裁决，按照基督的话语做出裁决。OK， 第二个功用就是致力教会治理和敬拜的规范。譬如说谁有资格受洗，谁有资格领圣餐，这个是教会的会议，一个区会或者一个总会或者一个大公，许多教会所召开，可以制定这个规范，然后由教会来采纳执行。 OK， 甚至圣餐施行的，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可以施行，我们是什么时候施行，施行的那个频率还有方式等等，是不是用葡萄酒，还是一定要用葡萄酒，还是用葡萄汁也可以，还是用葡萄汽水也可以，用什么饼，一定要用无酵饼吗，小圆饼可以吗， OK 等等，是不是用面包也可以等等，这些或者譬如说美国的 OPC 长老会，他们会有他们的诗歌本，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只能用他们的诗歌本，还是说要用可是可以用其他的，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但是这个是你可以制定，你要，这个是我们的诗歌本。 OK， Red Hymnal Book。 OK， 好，第三个就是当教会某一个独立的教会，个别的教会有治理或执行的不当的时候，原来是maladministration， 可以提出控诉或上诉。 OK， 例如某个教会的圣餐施行方式不合宜，或者某个教会的长老会的运作模式已经违背了长老会的精神等等，或者这些关于教会治理的这个 maladministration。 OK， 这个是可以由在一个教会之上的会议来解决的。 OK， 接下来他说，教会的会议的执行或裁决如果是符合圣道，就有其权柄。 OK， authoritatively to determine， 按照权柄来裁决，而因此也应该对其，就是这个裁决，因为它是符合圣道的，就有其权柄，你就应该尊重和顺服。Okay. 不仅因为是这个裁决是符合圣道，有因会议有其符合圣道之权能，这个是比较，我自己不是很了解先贤们特别在讲的是什么。他们这边特别有多出一句，我看到注释书也没有对这一句有多加解释。OK。我会说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是，譬如说你认为这个大公会议或者在独立教会很多独立教会之上所召开的会议有其权能，这个权能是因为每个参与者有基督赋予他治理教会的权能，而这是符合圣道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Sorry， 我不是很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应用上面岔题，这个跟台湾处境，就是当教会的会议做出裁决的时候，你不光只做出裁决，你不光有 power 做出裁决，你还有 authority， 你有 power 就有 authority， 你要执行裁决才是真正的会议，如果你不执行裁决，你就根本就定义上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权柄的会议。那么要如何执行这个裁决，尤其是如果这个裁决不受某个教会的欢迎。 See， 上帝并没有赋予教会power of the sword， 就是在23章第一节那边所提到一个民事政权所有的 power of the sword， 基本上你要理解刀剑的权能就是逼使人就范的权能，教会没有这个，教会的权能有很多的权能，但是没有直接 physically 逼使你就范的权能。 OK， 但这不表示就没有裁决或不需要执行裁决， Carton John Carton， 我上礼拜提到的公理会的一个先贤，他在这里讲到说，如果说在我们现在用公理会的例子来讲好了，如果个别的独立的教会、个别的会堂开会，然后举行了一个 Senate 或举行了一个会议，处理教会中的问题，而这个教会这处理问题就有其正当性 validity， 也应该要尊重和顺服。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就是很硬着心，他就是不听你的，虽然他来开会他就是不爽，他就是怎么办？ Carton 说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其他的教会与不顺从裁决之人的教会从中退出与他们的团契，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像是那个把他赶出与我们的团契。这个是不是在一个教会，就是在其他联盟或者共同举行这个会议的教会，这是讲公理会的。所以顺便一提，公理会不是不开教会会议，可是对教会会议的权柄、执行方式或者是不是例行性的，可能跟长老会的认知会不一样。OK， 这个其实跟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也有关系，就是甚至就是在一个独立的会堂里面，独立的会堂必须要执行惩戒。OK， 但是你注意，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其实一个会堂执行惩戒能做的事不多，先是劝勉，先是劝告，私下到公开，然后到最多什么，你禁止他领圣餐。如果他还不悔改，把他驱逐出教会，就是这样子。你 you can 你不可以拿来打他或者鞭他或者怎么样 ？No no， you can't do that。你不能强迫，基本上就是你只能道德劝说，盼望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因为这也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要挽回他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Anyway， 有趣的是 Carton 就说，顶多如果说有个教会不服从教会会议或大公会议的裁决，其他教会应该要退出与他的 communion、okay。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31.3 OK， 31.4 和5，那我们应该要如何看待教会大大小小会议之裁决，或者大大小小会议的职权范围？在这边，先贤们有讲到说，自从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这些 councils、synods， 不管是general 可能常态性的或者是特别召开的都会犯错误，因为为什么这些会议的裁决都不是上帝直接默示 immediately inspired by God， 这个用词是出于哪里？ WCF 新民信仰告白 1.8 那边是讲到什么，什么是 immediately 上帝直接默示的？圣经就是这样。因此这些都不是教会或信徒信仰和实践 faith and practice 的准则。再回到第一章，关于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准则，或者最高准则，或者无误的准则，而是辅助 OK it's help but used as a help in both both， 就是不管在信仰和实践上面，会议、大公会议、教会会议所开出的裁决有助于我们在信仰和实践上面 OK， 所以而且不只是会犯错，甚至会自我矛盾，就是这个教会会议、大公会议，所谓大公会议所开出的决策和下一个教会所开出的决策会明显的自我矛盾。 Anyway， 这个就是认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大公会议不管是如何，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譬如说尼西亚或加克敦或者使徒信经， 当我们说我们任性，我们是按照良心，按照我们的自由，按照我们的信心说，是的，这是完全符合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内容。OK， 但是我们并不会说他完全不可能出错。你注意，如果你不承认他是完全无误，和你全然接受他的教导，其中并没有冲突。不承认他完全无误，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出错，或者认知他并不是他的来源，并不是一个完全上帝所直接漠视的。因此，因为那是不可能出错的上帝直接漠视，就不可能有错，就是认知是如此。Okay. 所以，就连使徒信经里面有一些人也会对某一个字句会有意见 ，right？ 哪一个字句下到阴间 ？right？ 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说。像我如果记得没错 Carl Truman 他就说他宁可不要有那段下到阴间在使徒信经里面 Fine， 因为他是信经，是大公的信经，也是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但是你可以有 exception、okay、但是你也要解释为什么，你不能说只是我不喜欢，你如果有的话在教会里面你至少要表明为什么你不同意。或者用现代的用词，教会的会议或者大公会议所产生的信心、信仰告白、信条等等，都是次要的、非绝对标准的 subordinate 或 secondary standard 次要的标准，或者是被标准的标准。你们的教材上面，我给你们的有一个错字，那边应该是 normed norm， N-O-R-M-E-D， 不是 norming norm， norming norm 是下一个。Normed norm 就是被标准的标准， norm 就是标准嘛。那 norm 的意思就是被标准。这些信经、这些信仰告白、这些信条等等，都是次要、非绝对的被标准的标准。那什么是标准的标准，或提供标准的标准，或者 norming norm？ 圣经才是绝对的 norming norm。这所以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信经、信仰告白、信条或者大公会议所做出的裁决。如果是符合圣经的，如果我们认他们为我们的信仰和实践的 help 或准则，那么这些都是认知，都是被 scripture 被圣经所标准的标准，符合圣经的标准的标准。OK， 其实先贤们在此你仔细读的话，就是认知这份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份文件，它的权柄的界限和执行的范围。严格来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西敏信仰。西敏会议不是一个大公会议，而是一个国会所召开的会议，所以按照先贤们在这里所讲的第五条，教会的官员们 OK 是怎么样，是用谦恭的态度来请教，或者因政府的要求而发出对得起他们自己良心的 conscionable 忠告，叫做这叫 way of advice， OK， humble petition， 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谦卑的 petition， 这里它中文的翻译有一点错误，请愿 ，OK， yeah， 请愿可以，就是我们看到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教会的官员们开了会，然后对政府提出一个 humble petition。Okay. 西敏信仰告白严格来说就是 humble petition， 是政府召开的，然后再由教会的先贤们、神学家们致力出交给政府的，很有趣。 Anyway， so 他这边也讲说教会的会议只能管教会的事务，不能够介入政治或民事 affairs， 只能够提供意见或者成为顾问。OK，Anyway，、okay. 在这里也就是这是我们连想都不用想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大概啊，至少我们这种背景的教会不太会想到说，可能其他背景会，譬如说在台湾长老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教会中听到的就比较会有关要督促人介入。政治或什么，我们至少在我们这里不会那么明，不会， 不管是一个个别教会的教导或者裁决，或者说教会会议所发出的裁决，都不会介入政治或者民事 civil affairs， 而是关于属灵的基督国度的东西，基督在地国度的东西。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讨论？郑姐，你们那边 OK 吗？以琳姐，你们那边呢？你那边呢？ 你刚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又有提到说，这个跟西敏会议的，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说这一章讲的内容哈，跟这个西敏信条它的产生也是经过这个大公会议。国会的通过，那这跟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一章的内容是有关还是没有关系？ 应该是，是不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在31.5条，我认为先贤们在此有一点是间接性的，在这边表白这份他们自己所制定这份文件的性质。我们现在称它为信仰告白，或者是信经信条 ，right？ 这个中文的翻译，但是他们不见得会认为这个是信条。如果是按照他们在 31.5 的认知的话，这是 it's a humble petition to the parliament， 就是他们对国会所递上的 humble petition， 给你们的建议。参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是这是政府有权召开的，我们也是按照政府的呼召所召开的。那我们对政府所做的就是给他一个 humble petition 给你们。当然 ，anyway， 这个 humble petition 原来的用意是要成为英国国教或者英国的church settlement， 这个概念也跟我们是完全 foreign， 跟就是说。应该是只有一个教会 ，OK？ 那这个教会的治理之下，可能容许多或者少的信仰和实践自由，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教会，一个 form of church government， 长老会，很可能在1650年代的是公理会，可是那也没有完全的正式成为之后英国皇室复辟之后。就变成圣公会 ，right？ 皇室复辟之后就，就非常认真的执行一个 church government 的这个政策，那个就很可怕了。这个也是跟就是你只能按照我的方法来敬拜、来聚会、来按牧、来等等等等等等，要按照我的制度、我任命的人，就是圣公会里面。这个是后来当然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先贤们和独立教会的先贤们都不能够认同的，所以他们也因此受了很多苦。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你要有自由，你要维持 orthodoxy， 这是他们首要的。欧文他们非常在乎要维持信仰的正统，但是也认知在信仰正统之下，你还是要有一些自由，有一些让人的良心可以自由的 exercise 他们的运行他们的信仰。OK， 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我们就是以后成立教会之后，然后。也会慢慢的更有这个架构出来。 Yeah. 其实我们应该祷告，就是如果我自己的希望是心服能够在台湾这种处境下成为可能成为一个范例吧，不是说我们一定，至少以后 或者说这个时候有其他的人，他们也愿意这样子，好像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式，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台湾的处境之下，建立一个改革中的教会，也许以后多了，我们可以互相有联盟，然后可以开教会会议。Yeah. 博瑞，你们那边，颜真，你们那边呢？宜兴 OK 吗？ 期待听到更多，因为好像我们才要刚开始进入这整个 topic 而已。 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花时间至少看那个 Savoy 的那个，好像他，我说中文好像不超过两千多个字，半篇的讲章。 我大概看过，但我会看的时候就会问，哎，那这个原则是从圣经什么地方来？你知道吗？就看过，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的脑中治理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归纳到这几条的？就是那个路径没有很清楚。 也，他没有附上那个，甚至连引用经文也没有。其实先贤们就是他们都不想用引用经文，他们会说，耶，你有责任，你有能力，因为你被圣灵赋予一颗能够分辨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旨意的一颗心智 ，right？ 然后这些都是按照他们的领受，经过讨论，经过他们这些人讨论，归纳出来圣经的原则。当然，今天譬如说，今天我们会说啊，有些我们不会同意，这一定是完全符合圣经。譬如说，关于政府的角色 ，right？ 但yeah， 这些东西。你们，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值得花时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好的。博瑞，你们那边听不太到。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像新福，我们未来走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教会，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教导，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based on， 比如说像西敏，我们就是用那个西敏向告白当做是我们的就是教会的整个教导的一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是就是我们的希望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在台湾有一些范例，就成为一个范例这样。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困难？比方说如果没有共同基于比如说西敏信仰，或者是说可能宗派很明显是不同的，是不是很难成为独立教会之间的一个联盟？ 我觉得台湾可能我是真的是对台湾教会生态非常不熟悉，所以我觉得如果台湾不要说有这种非正式的联盟好了，就连在某一个教派里面都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础，就是作为他们任性的标准，说是的，这个是我们共同相信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教派里面。大多数是什么？不管你是贵格会，你是那些都已经没有真正他特别的，就是他任性的标准，更不要说，譬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长老会这些，而是it's an alliance of convenience， 为了方便或者传统而留下来的这个。因此 yes， 所以我觉得以新福来说，我们要有一个任性标准，而且这个是非常公开的，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抛在网站上，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是我们试着要去做的。以后如果说要建立联盟的话，我们当然是相信，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有一群其他的改革中的年轻的改革中的人也愿意用这种方式，有同样的信仰标准，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就自然而然就应该有联盟，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有连结，对。So, and pray for this， 因为 如果说譬如说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不要说这到底有或没有发生，你要加入一个现在的某个改革中长老会，然后因为他们有区会，因为他们有什么的这制度，然后在加入的时候邀请你加入的人又说不用怕没关系，那个长老会区会开会的他们不会来影响你，他们也不会逼你做这个做那个，每个教会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教会他要走灵恩路线也可以，也不会有人去执行，但是我希望你来加入我们，好，我们一起来改革这某个区会。 Theoretically 如果有人是这么讲，我们应该是怎么想，我说对不起，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你们只不过是有个名字却没有实质，因为你加入区会最重要就是你有一个在教会之上的可以在信仰和实践上面做出裁决然后执行，然后现在你告诉我不要怕，你没有人会执行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入我们也许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事实。 Anyway 所以如果反过来讲说，因为这个是比方说如果是两个不同假设啦，我只是假设，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在台湾这样子独立的，就是说他们也是独立的教会，然后没有加入任何的不管是区会或者是 比方说我可能举的例子是更极端，就是说比如说是灵恩派的独立的教会，那他们也比方说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有可以联盟的这个机会吗？ 我们可以 Let's think about this， 为什么要联盟？如果要联盟就是跟今天讨论就是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个别教会之上然后牧者达到协议然后达到一些裁决，对不对？因为你遇到问题不管是实践还是信仰上面，但是如果你在实践信仰上面你要能够有所裁决能够讨论，你要有一个基础， 是 right， 这基础就是这个。 So 我们可以跟譬如说不任性西敏德或者说要说灵恩派或者其他教会可以维持友好关系甚至有交流，但是这样子的联盟然后要如果要一起开会然后做出裁决，你如果没有这个信仰标准很难，你裁决的基准是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还是有一些就是基础，就是说 yes 像信仰告白就是非常基础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希望，当然我的希望在我们例子就是我希望是有改革中的，那改革中在我的认知就是 you're confessional， 你是有信仰标准的，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所联盟，而不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操作，不是为了财务上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东西。对，那些东西也是可以有交流，但是那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讲正式比较正式的这种。OK， 好，我们昨天请假，所以有一件事你们我知道你们都有提出代表事项，那我和小玉就特别提出，我爸这个礼拜他，哦，这有录影哈、哦、，Anyway， 我爸这礼拜就是他那个脊椎，就是那个关节好像就是神经，我也不知道，就是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痛，所以如果你想到的话请你为我爸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有去看他 OK， 然后为明天讲到祷告，我忽然觉得好像两个礼拜没有讲到很陌生 Anyway 好 OK 好，然后 OK 好，让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思想关于教会的制度，教会的治理和教会的权柄，主啊求你借着这段时间的讨论，我们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不是只是讲了很多历史上怎么样这个那样，而是借着这些讨论让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思想我们委身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权柄，我们都无可推诿的既然委身在这教会就必须担当起这教会应该有的责任，应该有的职责。 每个人都是如此。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天的聚会在这段期间真的不只是要有你的看顾，更需要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建立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勇气，给他们信心，特别是给他们喜乐，来到行府，因为主日的实体聚会是信徒领受恩典，领受恩典的媒介，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也求你让这在行府成为事实，是每一位来到行府聚会的人都领受恩典，越加仰望我们的主，而对他发出颂赞。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拜拜，明天见。